系长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四月中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阿土伯咧，咁啊，即系今日都频频扑扑啦，咁我哋亦都要早啲即系开麦，咁啊，点解土伯咁频频扑扑咧？除咗而家即系做呢个大军阀之外咧，都仲有下场喎，大佬。 佢呢个迷迷啊， 佢迷迷啊，大佬即系 俾面啊，任亮谦啊， 唔系谦，即系呢个礼尚往来啦，因为听日华文咧就即系吓，就搞呢一个周年晚会啊咁样，咁啊买台咁样， 抌到佢心口， 抌到佢心口，咁啊，所以就去做翻。一集节目咁样啦，系咪？ 你个礼拜买台，我个礼拜嚟做都得噶。 你同你个礼拜揾佢做嘅都五分钟嘅啫， 系嘛？ 顶你咁混啊，大佬，你未俾钱？ 未俾钱咯？哎，对唔住，冇事，冇讲。 唔系，其实话时话阿土伯喺度咧，其实我本身今日好想讲联航嘅，因为阿土伯搭得飞机多啊嘛， 系 咪？但系其实广州我又觉得，屌呢啲嘢唔捻关佢事，因为佢坐开头等嘅呢条友系， 唔系啊？ 坐开 business 嘅，咁呢啲嘢真系。 喂，讲开就讲，就算你 business 咧，都会出事噶。 都会拖你走嘅， 都会拖你走。有个咪投诉就系话咧，佢买咗 business， 就焗佢坐翻呢一个嘅 economy 之余咧，连道歉都唔到咯。 嗰个好似系 first class 添啊，佢唔系买 business。 咁大镬又系联航啊？ 系啊，系联合航空啊。你 search 翻联合航空，其中有一个嘅投诉，有一个好似系做financial services 嗰啲，即系好有钱嗰啲啦，即系做 M&A 嗰啲人嚟嘅。咁佢就话咧，我有一次咧，唔知系买 first 定系 business 啦，因为如果你domestic flight 咧，基本上咧就冇分呢个嘅，大部分吓我所指系。咁但系咧，佢就买咗 business 之后咧，原来有一个人比佢更高 priority 嘅人，就所以咧就要佢话佢饮完杯橙汁定系香槟噶啦，已经都叫佢调位。咁啊调位仲好笑，佢话咧就调咗个 economy 咧就夹正喺中间，两公婆喺佢喺两边，嗰六个钟头咧两公婆喺度嗌交，又唔肯坐埋一齐。佢话咧好似听到呢、這个即系粥咁样。我睇㗎，我用新聞。 佢係買咗頭等㗎係咪？ 佢買咗㗎啦。 買咗點解佢？ 喂，我老實講，我都搭過呢個 United Airlines 嘅、我都係金卡會員嚟嘅。 屌，你有冇轉卡先？你今次？ 我冇啊，大佬，因為我仲好多分喺度，大佬點錢啊，大佬？佢點咧？即係話我同阿澤去咁。 係。 佢就去嗰程好好嘅 ，upgrade 咗我，因為我係金卡啊嘛，因為我係關島四五個鐘，我使乜買 business 啊？咁佢自己 upgrade 咗我，翻嚟嘅時候咧就只係 upgrade 我一個人， 因為我一個就喺後面。 咁咧我就打電話去，我就話可唔可以即係、upgrade 埋我個 partner 咧咁樣？佢話得，不過咧就俾$50，咁我誒殺你啊$50。咁點知你原來去到機場嘅時候咧，佢話幫我聽你係要俾$500。 哇！ 我話大佬。$500同$50係爭好遠嘅，咁佢話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嗰啲咧telephone service 嗰啲咧係呢一個嘅 contract out 嘅，咁、我都聽得出噶啦，嗰、那個人咧講英文咧係似菲律賓嗰啲英文嚟，咁咧原來佢係噏錯俾我聽，因為我係不斷 confirm 係咪 50，係咪？因為500同50咧嘅講法咧係即係相對容易係區分噶嘛，唔會好難聽錯嘛 ，15 同50就容易搞亂啫。咁去到咁咪掠返佢，我唔要啊大佬，我唔要你嗰个 upgrade 啦大佬，你用我搞$500，咁咪最后咪我自己坐咗囉，跟住我 partner 咪坐后面囉大佬，係咪有乜计仔呀大佬，係咪又唔係好食嗰啲嘢，佢唔係国泰呀、国泰啲嘢就真係係有即係阶级分嘢喺度㗎嘛，咁、所以你话讲开呢、這个即係联合航空咪同你吹两句咯， 唔系嗰啲阿姐点样先嗱？嗰啲都系嗰啲阿 姐梗唔得啦。有一个阿叔啊，一个阿叔嚟嘅真系，系寒晒背噶，寒晒背嚟 serve 你。当然，我觉得佢系啱嘅，因为你唔应该有呢个年龄歧视呢样。 系啊，啱啊。 即系香港咧，据我所知吓，无论港龙又好，国泰又好咧，其实55岁咧。嘅所謂空中少爺同埋空中小姐咧，全部係要退休 的。本來係45嘅添， 45添啊！ 咁啊，後屘我而家有啲公司就拗咗。 我做空中少爺 可以去到55， 咪退休咗好耐，大佬。 就系啊， 佢做得噶， 五六年噶咯， 可以唔使捞啊。 咁捞咩啊？大佬四十六岁嘅时候，大哥。 唔系，但回应阿金英先，阿金英系抽你水，话土伯俾人打，系嘛？嗰、那个唔系姓土嘅，嗰、那个系姓道嘅嗰条友。 有人系搞咗姓土，因为咧个译音咧。T.O. 同埋 T.A.O. 咧，好多时系搞错咗嘅。 你都成日俾人以为系杜生啊？ 系啊，好多时都系叫杜生嘅，因为多人姓杜，多人姓陶啊嘛，咁样系咪？咁但系如果我咧，我就会 prefer， 除非我好赶嘅一个程。咁你有八百蚊美金俾我咧，我梗系走啦。 嗯， 同埋我都会要咗你间一晚酒店啦，最多咪拖啫。除非你按即系真系有 schedule 嘅人嘅啫，但系你亦都好难怪的，你星期日晚走嘅人。咁啊，梗系赶星期一噶啦，戆居。如果冇，使乜星期日晚走啫？ 啱啊！ 你话星期一同星期二都可能有少区别，打俾个客又好，即系你有 conference 又 conference 一定唔得啦。打俾个客话迟一日都勉强可以，但系你咁咧就好难搞咯。同埋人哋系上咗机啊嘛， 坐晒啊！ 你除非你个地勤话俾人听，我已经呼咗，其实都冇合理性啦。我已经去到机场，你先话俾我听呼，你唔系噶，唔系搞笑啊嘛你。但 United 呢我搭过咁多次，因为我去关岛又好，去夏威夷又好呢，基本上都係一定要搭 United 嘅，所以我先有咁多分喺度啫，先可以即係搞搞下变咗金卡会员啫，係咪？但係呢佢嘅 service 呢，老实讲係争好远，係平，但係唔係理想之中，即係例如话 business 同 economy 有好大嘅分别嗰种。即係如果要揀，梗係唔好揀嗰啲啦。如果我自己嗰阵时候都係揀 AA 嘅，因为点解咧？你 AA 系跟呢一个嘅 One World Alliance 啊嘛，咁嗰啲分都可以即系拍埋落去，即系 用其他啦 ，Asian Miles 啊嗰度啊嘛，即系呢个 Marco Polo Cup 嗰度啊嘛，即系而家港龙国泰旗下个 Marco Polo Cup 啊，系嘛？但系如果一拣，我梗系拣 AA 啦，因为佢系联航啊嘛。咁但系就 AA 又好 ，UA 又好，我都好有经验噶啦，就系个 service 系你唔好有 expectation 咯。系点咧？例如你，我已经好好嘅人噶啦，我系行出去问佢，即系嚟话我要杯橙汁，即系你瞓醒咁样 ，wait， 人哋系唔会咁噶嘛，你行出去喐下身咧，喺嗰啲空旷地方咧，佢叫你翻埋位噶， 佢点解叫你翻埋位啊 ？Please go back to your seat， 你唔可以喺度喐咯，因为佢嗰度系佢做嘢嘅地方嘛，唔系我尊重佢，因为呢、這个。各 即系你话喺度走廊啊， 系啊，即系唔系因为佢有时佢有个 kitchen 喺嗰度噶嘛，即系厨房，咁佢喺度做紧嘢，咁我行去嗰条侧边嗰度喺厕所嗰度附近咧喐下身噶嘛， 咁有冇礼貌先？佢咁讲， 少少咯，好撩嘈咁咯， 哦撩嘈啊， 即系你唔好以为，即系你谂住以为，即系自己搭飞机大晒，我又唔系咁嘅人嚟嘅，所以我系唔会揿钟仔嘅，因为点解揿钟仔？其实你好 annoying 嘅， 系。 咁咪自己行出去攞橙汁就好，点？只要我自己斟埋 添。可以自己攞橙汁嘅咩？ 可以 摆晒喺度噶嘛，大佬。 我哋 business 系咪 business 都 可以自己斟嘅？ 咁唔系，咁我费事搞劳烦你嘛，咁咪自己搞咯。 你真系好似当咗茶楼咁样。 唔系，同埋佢有时摆晒喺度嘅。 OK， 等你自己去攞噶，大佬。咁我梗系自己攞算啦，你无谓禁制叫人哋俾你嘛，大佬。大爷咩，大哥你 应该嘅， 唔系，但系佢哋真系，你嗰啲 C E O 真系觉得自己冇做错到，嗰条友系嘛，即系佢同嗰啲，唔系佢就系衰，系衰咩咧？佢系衰内部嘅通讯啫嘛，系咪撑嗰啲员工啫嘛？呢啲嘢亦都系等 于有咩好撑咧？啲员工，喂，你咁样嘅服务态度，今时今日系唔得噶嘛？刘华讲法系， 咁佢哋习以为常，唔系咁嘅服务态度。 喂，第一 overbooking 系边个嘅错误先？喂，你有电脑系统啊嘛？你话人手话？咁啊难怪啊，即好似嗰阵时我哋同街坊旅行阿泽咁，系嘛？你边个车位又好，边嗰啲台位又好，咁有时如果你人手做嘅时候，你自然会有错噶，大哥。但系而家你系电脑化到咁噶咯噃，喂，同埋你要再三到四个人，好似系四个啦，系咪？如果唔系都唔会叫四个人走啦。喂，嗰四个人，喂，你唔系一早安排定嘅咩？你去 Chicago。 佢現場先嚟 bid 噶， 啊唔係 ，sorry， 唔係去 Louisiana 係嘛， 係嘛 ，Louisiana 係嘛，好似唔知去邊位度啦咩？喂，你唔係現場搞嘅咩？唔係，即係一早已經安排好，唔係現場即係先臨時決定咁啊，大哥。喂，嗰除非嗰邊有空難嘅啫，除非嗰邊有出咗大事嘅啫，如果唔係你無端端 send 幾個人過去，原來係冇安排嘅。 喂，大哥，你自己 internal problem 嚟嘅，关嗰条友咩事啊？大哥，我又上咗飞机咯。咪同埋佢个阶级性系好严重嘅，即系尤其是美国呢啲航空公司咧，我自己嘅体验就系点咧？真系佢赶嗰啲友走嗰啲咧，第一你系咪loyalty member？ 嗯。 系咪即系你系好 loyal to 佢间公司嘅，即系已经长期即系帮衬佢，所以咧你已经升到好高级嗰种。 嗯、 第二咧系咪买比较贵少少定系平少少嘅机票？ 嗯、 所谓电脑 draw loss 咧，我觉得有疑问咧，即系所谓抽签、嗯、 应该有个 program 嘅，有 priority 嘅应该 系啊，一定系有 priority 喺度噶。如果唔系，佢系唔会咁样出事。 佢应该分两个 step 先噶嘛？佢第一个 step 就系、是、投标先噶嘛，系咪？即系佢自己就讲到明，喂，800蚊有冇人要？乜乜乜乜嘅有冇人要？咁样样，佢系讲，如果系唔够人先至嚟 draw 嘅啫嘛，系嘛？ 人哋唔肯走啊！ 啊， 喂，你好自然理解嘅啫。你作为一个 customer oriented 嘅 company， 即系以顾客为主导嘅公司，有乜理由？你唔知道星期日走嘅人，因为我星期日晚要到啊嘛， 嗯， 我要赶星期一啊嘛， 嗯， 喂，除非你利诱得好紧要嘅，所以 Donald Trump 讲得啱嘅，一系你就 cut 咗个上限佢咯，400唔得，800唔得，1600咯，唔系点啊？唔系你点可以解决你个客个问题？1600再唔得，咪3200美金咯，睇下冇人走，实走啦。系咪？我都走啦，你800我都走啊！老实讲，400我就未必，除非我梗系要开会或者我已经系唔可以推个嘅客嘅啫。Otherwise 你一定走啊！只要咪住一晚酒店，第二朝晨早飞咯。但系你又唔系第二朝有机，佢而家个 offer 系第二日嘅晏昼啊嘛，大哥。 咁、嗯、啊，再蚀埋嗰半日添， 同埋你嗰啲机场嗰啲差佬都系大镬噶，同埋离谱真系。刘慧卿口头禅。吓离晒大谱嘅真系，喂有乜理由你咁样的个客走噶？喂你都会做调解嘅、 嗯， 喂咩事你要的佢走先？佢系咪犯咗啲咩规例先？原来你话因为 overbook 嘅，你咁样的佢走？ 嗯， 喂你真系够勇喎、 啊！佢都唔系 overbook 嘅，其实佢系因为要调配四个人手， 咁啊因为有四个人手，所以你先 overbook 咗啫。你留翻空嗰几个位俾你嗰啲机舱服务员又好，机师。走嚟坐架飛機嘛，咁呢個係你自己嘅問題嘛，關嗰啲客乜撚嘢事啊？難聽啲講就係、是，喂你又放我入去， 嗯， 你初頭你又俾我 book， 你用電腦嘅喎、啊、大哥， 嗯， 即係話你成個 management 都有問題咯。 不過本身都係 overbook 噶、嗯，不過就係啱啱講就係佢唔係俾唔俾佢 book 嘅問題啊嘛，佢係臨時先達人嘅問題啊嘛。 同埋佢呢啲咧，一定係有我哋所謂經濟學上面嘅價格歧視。记唔记得啊？ 嗯 ，price discrimination 冇学过 ，price discrimination 啊，佢话佢唔系因为嗰个成本咧嚟 charge 唔同人嘅价格嘅， 嗯， 即系可能 charge 你800，charge 你700，我就 charge 1000， 嗯， 咁啊按我哋嘅咩咧？我哋嘅 demand 而定， 嗯， 咁所以咧，佢可能卖咗好多咧系唔同价钱嘅个位置，因为可能佢判俾唔同嘅航空公司，或者系嗰啲旅行代理。就是有不同的即是价格 或者不同时间买 咁、啊、所以佢咪 set 嗰个 priority 咯。呢、 嗯 這个杜医生最黑嗰样嘢，可能佢真系醒啦，买咗最平嗰个价位系嘛draw loss 嘅时候，你一定系中嗰只嚟嘅，咁、嗯、你就死啦。 嗯， 喂，如果唔系你真系买贵嗰啲，佢一定唔敢赶你走。一定唔敢講你走， 所以有一啲嘅讲法就即系呢几日都吹到好行，就因为佢系亚洲人啦、啊。 我又唔覺得嗰啲嘢同即係種族歧視有關係嘅，係、 嗯、 咪？ 嗯， 即係我估斷估都唔敢啩，係 可能有少少啦，可能有少少啦。不過呢啲 即係冇得估啦。 唔係啊，但我聽嗰個杜醫生講嘅英文都係似美國人嘅英文嚟㗎。 唔係佢係美國大嘅， 唔係咯， 係啊， 佢越南華僑啊嘛， 係咯，美國讀書嘅。 系咯，所以佢讲嘅英文基本上都人哋唔会歧视佢噶。不过你个肤色就有少少影响啦，当然就系、是。喂、 嗯嗯， 所以佢呢镬嘢大镬噶，赔到你 U A 扑值噶呢镬。 系啊，而家仲要有两个即系出名嘅大状帮佢打啊，大佬同佢一齐分、啊。 全架飞机嘅人啊，其实都而家要话要赔偿啊嘛。 唔系赔咗，赔咗，赔咗。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再喐你噶，因为你耽误咗我行程啊嘛、 嗯， 你自己内部嘅安排错误啊嘛。 嗯 喂，嗰、那个杜医生净可以赔好多添啦，咩心理损失啦、啊、又爆晒缸啊， 抑抑声嚟 噶，又影响埋嗰个病人嘅健康啊！喂，大佬你有排赔啊，大哥， 喂，同埋你而家连 Donald Trump 都出埋声，咁你点搞？国会呢啲人出埋声，喂，所以我最近咧最留意一样嘢就系咩咧 ？UA 嗰啲股价，我又唔系跌得好紧要， 系咩？ 喂，原来咧佢系旧年系赚唔少钱嘅，如果冇记错吓，好似系30 billion 嘅美金。 唔系，因为其实佢喺个市占率嚟讲，佢本身已经系有一定嘅地位啊嘛。 唔系，佢原来咧赚好多钱系嚟自边度咧？我都系最近即系八卦。 又系即系炒期油。 No， 嗱，国泰就系蚀呢一个期油啦。但系原来佢咧系做咗好多生意咧，差唔多接近三四成或者四五成以上啦，系嚟自卖嗰啲 miles。 嗯， 我哋咪好多信用卡嘅。信用卡我哋嗰啲消費係會有積分優積分㗎嘛、積分例如我好似我咁呢，我通常呢我就係全部呢係傳出去亞洲萬里通嘅Asian Miles 嘅 ,ok, 因為我發覺呢樣嘢先係最著數，原來呢即係話我用匯豐信用卡咁，匯豐其實幫我俾錢呢一個嘅國泰嘅，所以 UA 又好，佢另外一間係 AA 又好，主要呢兩間大嘢啦，其实佢赚好多嘅钱系嚟自于咧，系卖呢啲咁样嘅积分咧，系俾呢一个嘅航空公司，帮航空公司买，因为佢你个客用你张信用卡有消费，你累积咗积分，所以咧你啲积分咧就可以转过去呢一个嘅 UA 或者 AA 嘅话，咁佢就要俾钱呢个 UA 同 AA 嘅，所以佢赚咗好多钱喺个佛嗰度，同埋你睇佢嗰个 management 都似啦，喂，佢咁样成日 overbook。咁啊，梗系卖得好紧要啦， 咪卖到尽咯，屌！ 咁但系你又好难怪、啊，喂，有时我哋都会改变主意，都系唔搭呢班，不如即系改第二班啦、咁样。咁你咪搞到嗰啲位置有啲又吉翻出嚟，咁佢咪觉得唔 cost effective 咯？系嘛？你一架基本可以载100油，咁你80油走，咁梗系蚀咗20个位啊，大哥！即系呢个系 management 嘅问题噶嘛？所以佢一定系同你掠到尽嘅，尤其是用美国佬嗰个生意逻辑啊。大家个问题就系、你如果个 CEO。唔辞职咧，我估 UA 都几难搞，真系好难搞。你去到而家呢咁嘅阶段，你仲即系自己自制呢个关公灾难， 众怒难犯噶，真系。 喂，第一你应该道歉啦，第二你可能要自己亲自打个电话去，同阿杜医生讲啦，系咪？跟住你嗰成班喺嗰个机嘅员工有份做决定嗰啲，你全部要停咗职先啦，休假啦。再加上可能要成立个委员会做调查啦，点解会搞成咁咧？系咪成个 internal management 有问题？你先可以救翻自己。喂，你而家仲喺度硬撑，话嗰个客好麻烦。喂，你系嗰个客，你都好麻烦啦，大哥系嘛？你都会制造麻烦啦，我都唔肯走啦，大哥，我上咗飞机，行李又摆晒啦。喂，你叫我走而家，我死都唔肯走啦。你走唔走啊？除非你攞1600美金摆喺我面前。咁我就搭第班啦，屌大佬，系咪啊？我直情转机都得啦，大佬你来陆机有几多钱啫？屌大佬，100-200蚊嘅啫嘛。如果你唔系搭好高级嗰啲，所以咧呢次今次嗰个 UA 呢单嘢咧，我觉得咧系股价，你话未来嘅日子里边，我觉得就唔会好大影响嘅。反而好多投资者会觉得，咦，识做生意喎，屌，亦都留意到原来真系赚咁多嘅你。但是长远来讲你的 image 真的很大影响。这个真的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即起码在短期里面你叫我答 UA 我一定不用，除非我焗 有一揀就不会答咯，有一揀就不会答的了。即如果你说你都差不多的，因为你现在那些 competitor 都要想一下，你不是或者是抽水的，即比如你好像 Southeast 那些就即刻抽水嘛 ,will beat our competitor, not you, 嘛是不是 那 究竟怎样可以。 不是有一句嘢叫 you cannot beat your competitors, 是不是就 是 customers, 啊大佬。 即这个嘲笑他啦，是不是，但是即这个 Southeast 就这样写的，这样那他都要想一下点样系可以付诸实行，即系趁呢个机会抢走佢一啲市场份额，系嘛？呢、這个亦都唔难喺你道德光环嘅情况底下。 你唔知有一次啊，我仲戆居啊，所以 AA 系好过佢。我本身咧就系 book 咗，例如AA 嘅，点知咧因为我改行程咧，就个 agent 帮我改咗做 UA，我就唔知道，我攞住旧嗰份 itinerary 咧，照飞去行去机场，人哋话你冇 book 位咁样。 你好似你嗰班已经走咗咯。 个 agent 冇话俾你听嘅咩？ 唔系，我自己唔 update 咩？佢 send 啲新嘅 itinerary 嚟， 哦，嗰啲 email。 咁我编咗旧嗰份，而家编新嗰份啊嘛。 黐你啊，作风啊！ 系啊，我嗰单嘢又冇秘书同我搞，自己搞，一定会出事噶。虽然我而家已经有个 apps 叫 TripIt 噶啦，即系。踏实嗰、那个行程噶啦、 嗯， 但发睇睇下都发觉咧，原来咧因为好鬼乱嘅，屌大佬，原来因为你飞几个城市嘅时候，咁、嗯、我咪掠 A A， 我话可唔可以俾翻个位我咁咯？咁、 嗯、 佢又真系俾翻个位你、 嗯， 奇怪地，但系咧就由呢、這个business 咧 downgrade 翻去 economy， 但系你都系要俾钱噶， 好似冇俾到， 冇俾到， 奇怪， 冇俾到， 即系佢其实 印象， 但系你啲钱系俾咗 A A 嘅。 应该俾咗 UA 嘅， 系咯，即系佢送咗个位俾你。 其中一层，因为佢系乱嘅原因就系咧，因为其中一层系要跟我嘅时间嘅咧，唯有嗰班机系 UA 就冇得 AA， 系， 所以 that's why 咧佢先由 AA 转咗去 UA。咁但系我睇住佢旧 itinerary 做人， 唔系，但系总之 AA 就免费，即系其实益咗你搭咗程机。 诶，理论上系。就冇 charge 到我， 可能见到靓仔啊！ 咁啊有嗱，真系直播噶，我哋有网友就话，而家咧即系美国咧有三，即系其实嘅三大咧就应该系 Delta 系啦 ，Delta 咁啊计市占率咧就应该系 AA 先，咁啊之后咧就 Delta， 最后尾先至去到 UA 嘅 ，UA 好 cheap 嘅啫。 咁如果系咁样计嘅话咧，唔系但系 UA 做廉航劲啊嘛。 嗯， 系咪？ 佢根本就系廉航啦，用佢啲咁嘅手法， 咪就 系 咯咁样样。咁即系如果你廉航， 喂，你唔知啊？如果搭 economy 嗰啲，我搭过啦，系要俾钱买嘢食噶。 嗯， 廉航咯， 同埋不嬲都系咁样噶咯。我哋搭 Hong Kong Express 都系咁。 唔系，我唔好习惯搭呢啲咁嘅大佬。你俾钱买个三文治十几蚊美金，大佬。咪最多唔食嘅啫。 即系你对于土白嚟讲咧，去旅行最叹系咩咧？去旅行最叹，你去边个目的地都好啊，都唔系话你话去马尔代夫都好，都唔系个沙滩。最叹就系嗰架飞机，系嘛？我次次听你去完旅行咧，你都哇，即系搭 business 好正啊咁样。 我系因为冇再搞政治咧，我先做呢样嘢。 即系你话 喂，以前咧，唔系我 clarify 下先。我以前咧，即系我仲系做紧区员，做紧社民连主席，仲系。即係 highly involved in politics 嘅時候咧、 嗯， 我從來唔搭 business 嘅、 啊 嗯， 我費事俾人話， 係啊， 係咪後期屌我都鳩一條查一條啦已經，屌我搭乜關你咩事啊大哥， 唔 係咪 咁所以壓抑咗好多年嘅，終於都釋放啊！ 唔係後期咧，我已經好醒噶啦，我大部分我係 upgrade，OK，、 哦 okay、 因為你咧攞啲積分，如果你話換機票咧，其實唔數嘅， 嗯 嗯， 但如果你攞啲積分攞嚟 upgrade 咧，係有少少數， 嗯。 真係有少數，所以如果你話攞積分去換機票呢其實係戇居嘅。我計過一條數，即係我當然唔係話好精緻咁攞 Excel 咗去計啦，即係再 compare 下啲價錢啊，攞幾多積分啊，咁每一個積分值幾多錢啊，好似我哋做 accounting 咁做。 不過呢件事呢我覺得最撲街一樣嘢呢就係、是、有間報紙就係、是、Lucienne 呢、這個Cool Express， 即係喺度人格謀殺啊杜醫生，喂大佬，即係呢啲真係唔 Q 關事㗎嘛。 佢之前犯過事。 係啊，你之前犯過事跟住好仲想還地係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啤牌變圖咁樣話佢成日贏牌。咁样即系喺度讲嗰啲嘢，即系纯粹即系想人格谋杀佢。喂，屌，喂，讲真，呢、這个又系同阿零一咧一样咁扑街。嗰阵时零一又系咁样噶嘛，系嘛？你记唔记得呢个林明基事件出现咗之后咧，翻嚟咗之后，跟住跟佢啊嘛，又话佢。唔係又話佢有第二個女人啊嘛， 女翻屋企定 係咯，醫一啊嘛喺度。 零一呢鑊都一齊加入去講個醫生嚟嘅， 係啊，即係俾人抽水咯，即係俾人話喂，你估喂，即係嗰啲網民好撚好記性㗎，大佬。 我記得佢就係跟阿林榮基去屋企，聽到佢屋企嗌交，係 啊。 咁後屘林榮基即係都直接認咗啦，咁又點咧？ 嗯， 喂，同老共拉唔拉我係冇關係㗎嘛，係 啊， 同呢一個聯合航空究竟趕個引走？是冇关系㗎嘛。如果嗰个曾经坐监咁嗰条友咪俾你人格谋杀到乜都乜一钱不值。 係啊，即係呢个世界冇绝对是非㗎，如果咁样嘅话。 咪一件事还一件事先至区分嚟分析㗎 呢。呢个真係好 Q 贱。 随时呢係 UA。 嗰啲客户嚟啲客仔嚟㗎，你 要俾一次。 嗰啲广告客仔嚟㗎，即係线稿啊，你 搵啲 PR company 走去同各大 公司 管。 线料。 线料甚至乎起佢底。屌，大佬，但系嗰啲嘢系冇关系噶嘛？ 但系其实喂，如果咁样起佢底，真系几扑街佢做呢样嘢系。 冇啊，喂，你面对呢一个关公灾难嘅时候，你有乜选择？你既然唔选择，即系妥协、让步同埋致歉咯，甚至乎落台， 嗯、 你只有一条路走嘅啫。 就是死顶、 嗯。 死顶的做法，一个就是抹黑你的所谓对手。第二个方法就是即系鼓励自己的员工士气。 嗯， 抹得两个方法嘅啫噃。 嗯， 系嘛，死顶上去。但系你呢单嘢咧，我估咧，对佢全世界都好有影响噶。个 business 起码三个月。即係起碼啲人係記憶猶新三倍，因為你諗下，如果唔係有互聯網呢個世界，我哋點可以隨時攞到部電話走嚟咁拍啊？你拍唔到，我把口講係爭好遠嘅，大哥。What are you doing to him？ 嗰個鬼婆係嘛 ？It's ridiculous！ 哇，大佬嗰啲全部入曬聲啊！即係嗰啲乘客嗰啲反應， 嗯， 係嘛？同埋嗰啲乘客咧。你都睇到美國人嘅質素咧係 OK 嘅， 嗯， 有一半人咧係自動落機， 係啊， 有個老師帶住七個學生落機 嘅， 係啊，如果佢抽中其中一個學生係真係大禍啊！係 啊， 嗯， 喂，如果你話抽下，我唔信抽，都係即係 set 咗 priority 先所謂抽，喂，所有人落曬機啊，唔搭你嘅飛機， 嗯， 話所以你話香港人未必識咁反抗。但美國人起碼識咁樣反抗。 香港人咪飛咯，你俾我上腦機飛都咪算咯。 係啊， 你理貴得你咁多嘢。 喂，即係好似鐵達尼號咁，邊個上到嗰個救生艇嗰、那個就踢人落船啊，大佬係咪？關我咩事啊，大佬？我星期一我都要見客㗎，大哥，係咪？即係我嗰晚都要見老婆嘅，咁所以好緊要咁，唔可以 delay 一日嘅。喂，面對呢啲咁嘅環境，你睇下人哋嘅質素係點樣？ 係係。 我哋嗰啲人嘅質素係點樣？喂，我都唔敢講。即系我会唔会即系陪嗰条友走？如果我喺现场嘅话，如果我真系有赶住有嘢做嘅，我咩计啊？我一定焗住去噶啦。除非你全架机 delay， 我都仲有藉口， 嗯， 系嘛 ？send 翻个 message 俾个客，哎呀，唔好意思啊 ，delay 咁样， 嗯， 可唔可以延迟一日啊？咁但系你 conference 又唔得啦，嗯，你去上 course 都唔得啦，唔通全班等你咩？大哥，系咪？喂，所以咧呢单嘢，我觉得最后嘅总结就系咩咧？即系第一，关公灾难咧，唔好话香港啊、大陆嗰啲有。或者是即是不文的情况呢是只有大陆先有。全世界被誉为最强大的国家，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一样是发生这些问题。还是大公司不是小公司仔。而你看到那些人的反应，即是我讲人家那些国民的反应或者全世界的反应都是很一致的。甚至乎牵涉其中的人。人哋嘅反應就係、是、我走咗去，睬你傻！我表達對你嘅抗議，喂呢、這個就係吉事啊嘛。 唔係，所以你話佢係因為呢、這、一個，你話美國嗰、那個就算有嗰、那個種族歧視咁樣樣，喂你種族歧視你發生咗，你要睇下啲國民嘅反應係嘛？即係 instead of 即係你話睇嗰個處理嗰個警察，喂嗰啲國民嘅反應就係好反對、好反感呢一種咁嘅行為啊嘛。 因為點解咧？佢所有嘅 opinion leaders 咧、嗯。是其实是主导紧佢嗰个舆论同埋意识形态。 嗯 哼。当然你话有阶级之分吓。 嗯。 底下层嘅人无论差佬又好嗰啲工作人员嗰啲知识水平唔系太高。 嗯哼。 咁佢梗系会做埋呢咁嘅嘢啦。 嗯。 啊、即系好 dogmatic 咁样好循规蹈矩咁跟返佢公司 set 嘅一啲嘅規則同埋規章嚟做啦。 即係打份工啫。 係呀你打份工嘅啫嘛。佢都好可憐㗎屌佢嗰條差佬俾你個機長 call 嚟。係咪都係機長決定㗎啦。即係揸住嗰個機頭嗰個㗎啦。係咪即係幾條柴嗰啲嚟㗎啦。由嗰條友 call 差佬咁差佬咪照做囉。喂但話說回來喎我相信香港嘅差佬都唔咁差喎。 系、哎、呢、這个系嘅。 喂，佢一定会调解嗰个纠纷。喂，发生咩事先？喂，大佬你 overbook， 大哥，我点抬佢走啊？大哥，我点可以抬人走啊？尤其是香港啲差佬最醒嘅，即系如果唔系涉及政府嗰啲咧，涉及两个即系民间嘅 parties 嗰啲咧，有时佢呢啲嘢佢识，佢醒目嘅。 嗯， 系嘛？即系佢真系唔会帮你不帮亲嗰种。喂，只系同你有亲啊，大哥。喂，我咁抬人，我要付出代价嘅。有咩事嘅时候，我俾人嚟backfire 噶嘛？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喂，我哋转头翻嚟讲中文啊，喂。 好啊，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